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0集，我能加入你们吗？冬至费力的杨桃，只见龙身手中一把剑刺入另一只龙目中，他紧紧抓着剑柄，任由古龙狂乱挣扎，整个人悬在半空，如同风中枯叶，摇摇欲坠，惊心动魄。古龙眼中的红火渐渐湮灭，怒吼化为哀鸣，响彻荒野重山，回荡在每个人的心头，震撼着他们的心神。那是天地造物不甘死亡的挣扎，更是对自己被当作邪物唤醒的愤怒。他曾笑傲四海，成为这片大地的象征，如今却只能以这样狼狈而仓促的形式魂飞魄散。不知不觉，冬至湿润了眼睛，泪水泉涌而出。他好像听懂了古龙临死前的心声，也听懂了他与天命抗争的不屈不挠。其他人的脸色同样沉重，藤川葵更是跪在天坑旁边泪流满面，也不知道是对强者的哀悼，还是在哭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冲锋衣男躺在地上，满脸鲜血，麻生善人伸手去探他的鼻息，腿一软，一屁股坐到地上。刚刚古龙垂死挣扎之际迸发出的巨大能量，冲锋衣男为了帮麻生善人挡下这一击而被扫中。他没有冬至那么幸运，要害受伤，当场就死了。 嘿，没想到小日本里也有忠勇的，为了自己的雇主连命都不要了。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日本一些古老的豪门里都有世代服役的武士，刚才要是麻生死了，那人保护不力，回去也活不了，还不如博个为主尽忠的名头。 哦，看来他们不光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 藤川葵摇摇晃晃走到北池会身边，查看他的伤势，又抬头看向龙身他们，阴沉着脸道： 阁下对于我弟子的厚意，我一定不会忘记的。 怎么着，想报仇啊？你徒弟自己学艺不精，还怪得了别人？别忘了啊，你们未经特殊通报就跑来这里，没有趁机把你们变成失踪人口，已经算是我们厚道了。 藤川葵脸色更加难看，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能重重地吐出一口气。反倒是麻生善人一瘸一拐过来，朝龙身等人弯腰鞠躬： 非常抱歉给你们造成的麻烦，感谢几位乡亲，回去之后我们一定不办手续，对这次的情谊我们也会铭记在心。 行了，用不着铭记于心，以后少带些不三不四的人踏上我们的国土，再有下次可就别怪我们了啊！ 被贴上不三不四标签的藤川葵脸色都要快变紫了，如果他听不懂中文也就算了，偏偏他中文还很溜。藤川葵在日本神道教备受尊崇，从未受过这样的对待，这对自尊心极高的他来说简直受不了。等何玉说完，龙身才开口： 这次事件我们会从外交层面上提出严正交涉。 这回轮到麻生善人脸色不好看了，交涉意味着扯皮，但这次的确是他们被抓个正着，把柄落在别人手里，没什么可说的。他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向众人道别，主动背起昏迷的北池会，与藤川葵一道往山下的方向走去，身形狼狈如残兵败将。一夜激战，天已经蒙蒙亮，来时披星戴月，归时晨曦微露。背着晨光，龙身站在天坑旁往下看，手里提着长剑，剑鞘没了踪影， 也不知是万山孤雪，还是这硝烟散尽的安静，他的身影被冬至看出了几分寂寥的感觉。 千言万语只在一言。 其他人不像龙身这样若无其事，老郑和何玉都坐在地上喘息，毫无形象可言。不远处殷怀躺在地上，不知是晕死过去了还是没气儿了。老郑却对放走几个日本人耿耿于怀。 怎么不干脆把他们留下算了，到时候二姨推做五，就说他们在长白山上失踪，反正他们自己也没向特管局申报啊。 两国在明面上的交流毕竟没有断过，但那师徒俩在日本神道教都有些地位，要是把人杀了，日本那边不可能不知道。下次我们过去办事，小日本也来个如法炮制，那规矩就乱了。 老郑拍拍何玉的肩膀， 毕竟是总局的人，大局观就是比我强啊。其实我也就是发发牢骚，老子生平最恨的就是小日本了。 我还不知道你啊。先说好啊，我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可得连请三顿酒。 何玉见冬至投来好奇的目光，就顺口解释一句。 老郑祖上是东北军的，曾经跟过张作霖，后来被日本人谋害，所以啊，他特别讨厌日本人。 国仇家恨，东北人就没几个不痛恨小日本的。 就任由他们这样下山没关系吗？万一他们去了别处。 冬至咳了两声，感觉喉咙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 没事，老大让看潮生去跟着他们了。 伸手在冬至身上摸索了一下，见他露出吃痛的神色。 哎，你肋骨骨折了，别乱动啊，回头下山送你去医院。 冬至听见看潮生三个字，很是吃惊。 啊，那只猫？ 你才发现啊？ 冬至恍然大悟。 难怪在瀑布旁边迷路时，大黄猫会给我引路，那副贪吃又傲娇的样子，还真跟看潮生一模一样。但人变成猫， 他想到雪狼面对大黄猫的畏惧模样，继续好奇地问：“ 他是猫精还是老虎精？” 何玉诡秘一笑，没有回答。冬至已经累得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了，热量渐渐挥发殆尽，寒意一阵接一阵涌上来，但内里却被汗水浸透，十分的难受。 石碑碎了。 这时，龙身开口了。何玉和老郑刚才还谈笑风生的脸一下子就变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龙师不是被制服了吗？ 龙身走过来，语气倒是没有多大的变化。 龙师底下就是那块石碑，我怀疑复活龙师的人是冲着石碑来的。 这么说，那些日本人之所以收到这里埋藏着龙师的消息，很可能也是有人故意散布出去的。 我回去就查查前行夜叉，肯定跟这帮玩意儿有关。古龙一死，他们就不见了，哪儿那么赶巧啊。 刚才我跟王警官联系上了，他跟你失散后一直找不到你，就先下山去找救援了，很快就会过来。 那就好。 何玉笑嘻嘻朝龙身挤眉弄眼。 老大呀，冬至这回立功了，他本来就是无辜被我们牵扯进来的，你是不是该有点表示啊？ 你想要什么表示？ 何玉赶紧捅捅冬至。 这不，最近刚下发一批经费，冬至他又是因公负伤，那怎么着也得来个五星度假酒店包月礼包之类的吧？最好是有两个名额，你说是吧？ 单身狗要两个名额干什么？ 我也是啊，加上我这不正好两个吗？ 龙身似笑非笑地看何玉。 我记得你上回记过被扣的工资，到现在还没有扣完吧？ 老大，你看 这回我这么卖命也算是功过相抵了，不是？ 没错，所以为了奖励你，这个月的工资就不扣了。 不是，这 也就是说下个月还要扣。何玉顿时觉得生无可恋。 我的游戏啊，我都快没钱充值买英雄了。 冬至迷迷糊糊禁不住的也跟着笑，一笑就扯动伤势，疼得他一个机灵又清醒过来。 那我可以提要求吗？ 单身狗不准提要求。 冬至自动屏蔽何玉，望向龙身，把心一横，话脱口而出： 我能加入你们吗？ 他以为自己的语气足够镇定了，但别人还是能听出其中的忐忑。见龙身没有回答，冬至有点紧张。 我不会打架，比不上你们，不过我会画画啊，画符好像也还行，可以给何玉当个助手，要不然应聘一个前台什么的也行。 本来是一时冲动提出来的请求，到后面却越说越流利。何玉在旁边拆台： 哼哼，我们那儿的前台比我还厉害。 哦。 冬至傻傻的哦了一声，鬼使神差的加了句： 那打游戏很厉害行不行啊？ 何玉乐出声，冬至才反应过来何玉是在逗自己，尴尬的无以复加，恨不能跳上天跟古龙肩并肩。龙身不置可否，淡声开口： 回去先好好休息吧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